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9月是收获的季节，同时养生保健也是关键时刻。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消化系统、脾胃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9月2号厂桥店，9月3号朝阳店，9月4号通州店，9月5号丰台店，9月6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今天呢我们继续啊和大家介绍啊这个脾。四季养生嘛，养生呢首先不伤生。这个观点大家一定在这方面多去悟，哎，你伤了一次生，你不定养多长时间，你才能养过来。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就伤生了，光注意到我吃什么有营养，我怎么锻炼对身体有好处，但他不知道这怎么就，啊，对我们身体有害。啊，这方面啊，在养生保健方面，我们两边都要顾及到。第一，首先不伤生，其次呢。我们在如何研究怎么养生啊，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客观完善了。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啊，脾这么重要啊，怎么就很多人哎就伤了脾了，造成临床这么多症状，好多的症状不知道是脾的事儿。首先第一你要知道脾喜欢什么，脾讨厌什么，脾在我们身体五脏六腑的分工它是负责什么。脾主运化水湿，脾主运化水谷精微，啊，一方面它参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一方面它要供应我们身体需求，啊，维持你的生命嘛，提供你运动的能量嘛，啊，这是两方面的，哎，这个要从宏观上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很多病就是由于我们自己饮食不科学。生活不规律、不良嗜好造成疾病的发生率高达多少？在中国高达60%。如果我们这60就是伤生啊，所以先改掉你的不科学这些毛病，按照自然规律，按照我们身体的规律，实际上就是维护你身体的功能。养生实质上问题就是这样。脾喜欢什么？脾讨厌什么？啊，脾讨厌湿。误湿，湿又分成内湿和外湿，啊，结合我们临床的一些症状，啊，说这个脾的功能，谈到了脾气呀，啊，脾气不生啊，跟记忆力减退啊、脑萎缩呀、心肌缺血呀、肩周炎呐，啊，有关系。哦，这就知道了，他上不来气呢，就气压在下边了，压在下边会出现什么？内脏的下垂呀，腿的沉重啊。像灌铅呐，迈不起步啊，原先跟脾气不生有关系。所以脾呢涉及到我们很多的地方，也涉及呢就身体的很多部位，出现眼泡的问题，不管你是眼袋也好啊，睡醒觉眼皮肿也好啊，还是上眼皮抬不起来呀，还是我们的舌头大呀，舌苔很厚啊，那不知道啊是脾的事儿啊，也不知道哎呀浑身累呀，啊老累的话哎，特别湿卧，什么叫湿卧？就跟床特别有感情，有一会儿块就躺着了啊。你看我们讲那个一般中风患者，他不愿意动，他动一会儿他就累得慌啊，他不知道是脾的事儿，四肢呢乏力，他不好动，他湿卧，这总想躺着。所以你看脾牵扯的多少，皮肤病跟脾有关系，关节的红肿痛这个肿跟脾有关系， 大小便还跟脾有关系，你上边飘着油啊，底下是有沉淀的白雾啊，去化验去没有蛋白啊，怎么回事啊？人家脾不好啊，还有我们大便头起干后边软呢、啊、大便不成形啊啊，这些都是跟脾有关系，还有水泄腹泻汤便，你看这都跟脾有关系。说到心脑血管跟脾有关系，说到运动系统跟脾有关系，说到皮肤病还跟脾有关系，说到妇女的妇女病吃白带下还是湿啊还有关系，跟妇女的月经啊啊里里拉拉没完，这中医讲什么，这叫漏症，漏症完完之后会出现崩症，哇血止不住流啊，崩漏嘛啊，有的由漏症转成崩症，有的由崩症转成漏症啊，中医认为都是跟血有关系。脾通血嘛，跟失眠有关系，跟我们一些脏腑的部位啊器官的部位一些水肿啊积液啊还跟一些压力增高有关系啊，高血压青光眼压力增高，既然说它是后天之本，大家一定要把这后天之本它的真实意义把它认识到了啊，很多人神经衰弱啊容易感冒啊是吧，免疫力低啊，实际上呢其中就有我们脾啊占主要的啊责任，这不是后天之本吗？就是人的营养维持人的生存以及活动靠什么呀，就靠你吃的东西由脾来进行转化呀，转化成营养啊啊，你才精力充沛啊，精神饱满呐、啊，精神头十足啊，你看它重要不重要，是相当相当的重要，不是很重要，是相当的重要啊啊，但是呢没有从这方面认识更不可能从这方面进行调理，所以这些病困扰了我们许多朋友，这回大家清楚了，特别是大家把这个我们前一段所说的这些临床表现的一些症状啊我们要清楚，一个呢它可以呢通过这些症状啊查病，有病早知道吗，怎么就伤脾了呢，我们从四个方面给大家说了介绍的非常的清楚，自伤脾，所以大家要知道该想的想该不想的过去的事儿就别老想了，另外呢我们说劳倦伤脾，过劳了超出我们身体的承载能力，超过了以后怎么样，我们的身体受伤了就留下根了，所以当养再养起来就困难了，所以我们有句话叫什么呢，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啊，现在很多的病啊就超负荷呀运转呢，那身体受了吗啊，应该有劳有逸嘛，劳要长个尺度啊，不能过，凡事不可过，过为过也，过了就是超过了，超过了就出现过错了，就这个意思什么事呢，我们都要长一个度，不能啊超负荷的长期运作，从我们脑力劳动的是这样，从体力劳动的也应该这样，凡是过了啊都首先要伤到我们的脾啊，伤到脾啊就是一个湿啊，湿呢又分为内湿和外湿啊，因为呢脾主人体的运化水湿啊，新陈代谢嘛，所以外湿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外湿主要是就是这个气候潮湿度大，另外呢居住的这个环境潮湿，还有呢你工作的啊这个性质也是和水打交道啊，我们有一位朋友说了嘛，他过去在哪工作呀，在冷冻厂，最后怎么样得风湿了，没错，所以这个得病的原因啊我们要认真分析，威胁健康的是方方面面，为什么要提高呢，防范意识，这是我们说的啊，那么第四个呢这外湿就是呢淋雨了，这个到秋天这个雨啊不能来淋啊，要啊出门在外要常带着雨具啊，一旦湿了衣服要赶紧换， 换完了还不行，还得需要呢去泡脚，啊，搁上三片生姜，把它呢这个受的这个寒湿，及时的清理出去。哎，你不能留它在你身体做客，这就等于啊，啊，这个病邪打入我们体内了，为日后的风湿这个病埋下了根子。这个对于外邪啊，我们在自然界当中生活呀，免不了啊受到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但是我们有意识，一是防范，二是一旦侵入我们机体，我们要呢做到日清月洁。什么叫日清月洁？告诉一句话，就是不欠债。现在我们的老年朋友很多的疾病都是年轻时候啊欠下的债，现在偿还起来，哎呦，这个痛苦啊，后悔也来不及了。年轻时候我们不懂，这就说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啊，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现在回想起来，到老了尝到疾病的苦头了，现在什么都明白了，但是呢病上身了。那年轻时候你又养下一个好的生活习惯，那你会终身受益啊。所以我就说了，老年朋友管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不要管，就管儿女怎么做好人，这是非常重要的。生儿育女嘛，啊，首先要教他们怎么做人。另外到这时候了，那就呢告诉他们注意身体啊，别像我们年轻时候不管不顾，关心他们的身体啊就可以了。其他的事儿啊，啊，让他们去学习，让他们去总结啊，有些事儿我们老年朋友也没法过问，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该管的管，不该管的是吧，哎，应该放开手嘛，是吧，哎，是这样。然而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啊不懂啊，啊，特别是由于我们不懂这方面知识啊，去伤了脾了啊，是破坏了我们脾的啊自有的这些功能了啊，所以造成了疾病啊，造成疾病我们还不知道是脾的事儿，所以一股劲儿的吃药，结果也没吃好，所以这块东西漏了。所以我们把这块，把祖国传统的医学这些宝贵的精华的东西，我们经常呢挖掘整理给大家叙述，根据我们的理解，这里边有一个呢传统的东西姜脾，它没有联系起来现代的疾病，哎，所以这个不管什么你必须得发展，得结合现代，哎，人们的啊这些症状啊这些疾病，哎，得联系起来，你这个大家就好理解了啊。我们用现代文给大家解释，特别结合着啊现代人的啊一些疾病症状，这一解释脾跟免疫力有关系，哎，免疫力大家都知道了，免疫力是吧，哎，得到了大家的哎普及了哦，人为什么得病啊？免疫力低啊，老感冒免疫力低啊，得鼻炎免疫力低，免疫力低造成很多很多的疾病啊。实际上呢，他在解释来说呢，应该结合着，就是中医讲的正气嘛，正气不足嘛，正气存在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就告诉你为什么得病啊，啊，就是你免疫力低了。哎，你就正气不足了啊，就是气血不足了。实际上我们深究呢这个免疫力和这正气，如果我们再往细说啊，我现在也在不断读啊，我就发现什么呢，那就发现呢人呢是吧，说免疫力呢可能说的太笼统了，哎，我又悟到了什么，我们身体啊它还有什么能力呢，那它有自我调节能力，它有自我平衡能力，自我呢控制能力，哎，往细处说，哎，这是第一。第二呢，它对疾病它本身就存在的抵抗能力，啊，还存在呢应急能力。啊，再往细说呢，还有呢，就是身体有本身它就有一个防护，自我防护的能力。啊，那么它还有什么能力呢？它还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啊，那么还有什么？啊，还有啊一个身体的协调能力，就是代偿能力。还有什么能力啊？身体啊它有偿付的啊能力和忍受啊它的适应能力啊，这是我悟的 那么传统来说它是讲什么呢？它是讲正气。那么现在大家知道的哦，它就是免疫力。再细说我们又给大家介绍了六个方面。实际上呢我们是治和调，治是针对病，治你的病。要说这个调的实质能力呢，恢复我们身体自有的这些功能，就是它的能力去维护或者维修或者养护叫什么词儿都是这个意思我们把这些能力紊乱的和降低的恢复起来，让它干什么呀？让它正常工作呀。五脏六腑各有各的主要的工作你是哪个部门，你负责哪项工作你把它负起责任来。他说我这儿不行这你给我破坏了，那破坏怎么办？那你就改掉呗，改掉然后去修复它正常。这五脏六腑它是个整体它是共同完成的，它有协作精神的，之间有生理的一个联系。一旦某一脏某一腑某一局部的器官出现病症它会造成什么？连锁反应，生理上的协作，病理上的影响。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整体调整，局部加强，这回大家清楚了吗？这样才能呢修复我们的身体，维护。那么到老以后呢，我们这些器官，我们这些组织无可避免的它要衰老。那你呢通过你的维护维修延缓它的衰老。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九月是收获的季节，同时养生保健也是关键时刻。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消化系统脾胃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9月2号场桥店，9月3号朝阳店，9月4号通州店，9月5号丰台店，9月6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尊敬的李老师好。 您好您好。 李老师好。 来说说。 我是从厂桥上去3年多了。收获不小这个厂桥的老师们那个照顾下反正是进步挺快的。我跟你汇报一下这个我的这个收获吧。 来说说。 跟你分享分享。 大家一起。 第一次是心脏，20多年的心脏病吧。通过这3年多一次也没犯过。 哎呦呵，不错。 一次过去老离不开药。就是晚上都搁在枕头底下都是什么。 常过去是。 别的药慢慢绿绿稀稀的都断了，也都不吃了。这是第一个收获。完了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大便。20多年的那个大便不成形就是1天5-6次。 五更泻吧。 就是水也是的，汤汤水水的那样。你上厕所连半分钟都不用都回来了。这是大便通过吹肚子吧。吹肚子过去吹肚子是左旋右旋旋了2年。都没旋好。您这一说那个手到气到，您这一讲这个没几个月都好多了都。最后这个什么通过半年以后吧，1天1次，天天是那个点儿。早期5-6点钟呗。天天是这个点儿。完了这是第二个收获。 这个你恢复了正规了。 对，这个小便呢过去是那个就是您说那尿等待是吧。 对。 这个这一次也5-6回才能给拍完。稀稀拉拉稀稀拉拉的就是那么慢。不是按摩这个脚底下这个身体反射区吗？ 对啊。 对，结果按摩现在一次都拍完了，现在挺好的。也不那么慢了，也挺好。 这个不错，这个。 第四个呢就是那个腰椎间盘突出。腰疼完了带着这个左腿一麻到底就是好像灌铅的似的这么麻。说那个 哎，现在白腿摆的吧，也不疼，腰也不疼了。 哦， 就是腿呀、啊、麻也是，偶尔的麻一次，不是那么厉害了。 哦，缓解多了。 缓解多了。 嗯， 就是睡眠吧，到那个喝这个酒啊，睡眠现在过去也是有时候半宿半宿睡不好觉 啊， 现在这睡眠改善的挺好。 哎， 嗯，厂校的老师们在他们的帮助下来，就是说， 对， 这几个老师们对我特别什么，多少去了也是挺照顾的特别好。 嗯， 这都是连李老师的那个帮助下来，这个病改善了好多。 好，嗯， 就是。别的小毛病我都不说了，这是 来说点问题吧。 我这个不是我这个那个我50多年的这个支扩，过去那个58年得的那个支气管扩张，完了这个一直的都是咳嗽不停的，多少年的咳血，大口大口的咳血。 哎呦呦呦呦！ 这大去年7月份吧，到现在没大口大口咳血过。 哦。 就是偶尔的有那么几口，早就咳嗽劲大了吧， 嗯， 有那么几口，不是太多的，痰里带血，不是那么大口大口的。 哦哦，偶尔了，痰中有点血。 一次横得两九杯都盛不下那么大口大口的，我其实 那就太严重了， 是吧？ 哎，那就太严重 了。哎，特别感谢李老师，感谢厂教的这些老师们。 哎呀，这真得替你高兴。你刚才说分享分享还真是分享到了，挺让人兴奋的。 感谢李老师，感谢 这也是在你自己 的帮助下，我这个收获很大。 哎，你做的也好，你做的 也 认真。 我也不会做，我这还一个那个最高兴的事告诉李老师分享一下。我那个好几年没有体检了，我今年那个头半个月呗。 嗯， 照了一个那个 CT， 哎， 这个 CT 啊，他说心脏那个左翼，肺那个顶上有那个什么钙化点， 钙化点 完了扩张的，有扩张的地儿，左肺有结节。 哦， 后来他说开个照 CT 吧。 对，体检是正确。 后来我说这个心脏的这个 CT 有什么结果呢？他就说就说那个什么，就说有这个心脏左翼，就说这个。 嗯， 我说你跟我这个旧的对照一下，我说有肺气肿吗？他说没肺气肿。 哦， 我说跟这个旧的对照一下吧，头10年多的这个，你对照，他说基本上差不多。哎呦，我说哎呦，我说这个病不是年年升级吗？我说 没错， 简单。 年年升级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年年升级吗？我说他这个要不是这个这几年我这个上这个，我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 那可随着您的岁数嘛。是吧？ 这3年多吧，稳定多了。 你今年多大岁数？ 说80了。 哎呦嚯！你看你说话这多利索呀！ 多利索，我也没文化，我也不会说，反正是实话实说吧。 说的多清楚啊，多有逻辑性啊！说的好。 不会说。 哎，你呀，我建议你呀，然后在脾的方面啊，再加强一下子啊。 啊。 中脘穴啊，常贴着点儿。啊， 对，常贴着。 哎，还有这个呢，腿上的这个丰隆穴， 啊是， 啊，把它常贴点。另外呢，这个膝盖下面小腿两侧啊，脾胃经经常按着点。 对，老是什么，一坐着休息的时候，我都这个。 你这几年感冒了吗？ 小腿，从来也没感冒过。 哎，你这个是太好太好了。 大年轻也没少，因为非发烧没感冒过都。 哦， 我也保护的好，也打着是，这反正是就是现在精神头也大了，也有劲儿了。过去走一个圈儿都走不了，现在走俩圈儿一点事儿都没有。现在 嘿，80了啊！哎呦，听起来好让人羡慕啊！不错不错不错，就想分享分享，是不是？ 啊，是 抒发情感，挺好，确实。我们听了以后真为你高兴。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